疆等的问题向中方施压。加拿大移民部门表示，在今年二月为便利港人推出的移民途径，至今已经接收到近6000份申请。加拿大政府因应本港落实港区国安法，在去年11月推行新的移民途径，令到本港青年在加拿大更容易就业和就学。在新签证安排，任何在过去五年从加拿大大学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外国资格的本港居民，都可以在加拿大申请最多三年工作签证。移民部门发言人表示，加拿大与香港有着深远的关系，期望随着年轻港人将目光投向外国时，会选择移居至加拿大。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将打击反亚裔仇恨犯罪议案签署成法。拜登对有份通过议案的国会议员表示感到自豪，认为就情况沉默等同是同谋，必须采取行动应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2，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1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32美元，卖出1,87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咁香港仔隧道南行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接近告士打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油麻地停车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咁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飞鹅山道。咁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丽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谈规划论选举。 跟哥一边要照顾患重病的太太，另一边又要担心狱中的儿子。 有个家想到差到会在个仔和太太之间作出个选择。唉，如果要多啲睇个仔的话，就要将我太太送翻入去疗养院嗰度。咁就好似 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同你一起细听佢的故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1日，袁国勇指四岁男童属真阳性，或于1月已受感染。 唐英杰就审讯不设陪审团提司法复核，法官拒批申请许可。 本港失业率回落至 6.4%。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啦，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欢迎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睇紧嘅系港台电视31啦，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嗱，讲下咧，即系呢两日啦，而家咧就都讲到啦，而家喺美国啊、加拿大啊、新加坡等等咧，都已经批准咗咧，除咗成年人之外咧，佢哋嘅打疫苗嘅年龄门槛咧都去降低咗，12至15岁嘅青少年咧都可以打BioNTech 伏必泰呢一只嘅新冠疫苗噶。嗱，香港都有打呢只疫苗噶，咁见到政府都话啊，问紧啲药厂系攞紧一啲嘅数据，就话收到之后咧都会交俾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去再批啦，睇下系咪咧可以考虑都将我哋打疫苗嗰个嘅年龄门槛咧系下降嘅，有机会。嗱，本身咧香港自己都有一啲嘅专家咧系做紧有啲关于青少年打疫苗嘅研究嘅。嗱，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刘教授，讲下你系咪本身都你哋都自己做紧一个青少年即系打疫苗嗰个研究嘅，系点样做噶？同埋而家嗰个进度系点样有？ 好啊，咁我哋咧就大概喺两个星期之前开展咗第一轮嘅，咁听日就会到第三轮嘅接种。 嗯， 咁个目的咧就系帮大概100名青少年打伏必泰，或者再加埋100名打科兴，咁啊尽量喺最短嘅时间攞到。所謂我哋嗰個安全數據啦，即當然係短期嘅安全數據啦，同埋佢嗰個疫苗接種完之後嗰個免疫反應，就會包括抗體同埋 T 細胞，然後就呈交俾當然社會要知啦，另外當然係政府啦，咁就希望能夠促進政府盡快會將呢個接種嘅年齡門檻降低嘅。 嗯，所以而家其實係揾齊人嚟㗎啦，已經係 嗱咁伏必泰咧，大概就招募咗100个青少年啦，同埋佢哋家長。咁打咗針嘅大概有30几位啦。咁科興咧就招募咗大概30几个到啦。咁就仲未開展打嘅，因為我哋要好小心，將打呢兩種疫苗要區分喺唔同嘅日子打。 點解咧？ 哦，因為唔想發生混淆嘛。咁因為我哋而家個接種的地方就是我們香港大學在鴨脷洲的接種中心那裡做，所以現在星期六呢就是會打這個伏必泰的、而星期日呢就會打科興，科興就會下個星期日開展了，伏必泰就每逢星期六，科興就每逢星期日。 OK， 暫時剛才你們都說都會看看打完之後那些抗體啊那些反應如何啦，暫時你說去到即兩個星期前開始，現在去到第三輪，有沒有看到暫時有一些青少年有些不同的反應啊，即大家都擔心啦，會唔會可能有一啲不良反應等等？你有冇見到呢啲咧？ 嗱，咁我哋其實好嚴謹嘅，佢每次打完一針之後咧，我哋就有一個喺手機程式，佢就要每日都要呈交佢嗰個所謂反應啦。咁直到即今日為止啦，因為淨係做咗兩輪啫，即係8號同15號。咁大概嗰30几位咧。報翻嚟嘅咧，全部都係好輕微嘅接種嘅地方，會有啲痛啦，或者有啲攰，就未發現有啲好即係發好高燒啊、打冷震嗰啲。但係呢個第一針嚟嘅，大家都要記住嚇。等打第二針嗰陣時候，伏必泰大家都知道嗰個反應就會比較強烈啲啦嚇。 所以個重頭其實都係睇打第二針嗰個反應如何啦，同埋因為成個完整嘅過程， 我就好有信心打第二針個反應咧，同而家成年人嘅冇太大嘅分別嘅。咁所有嘅數據即包括而家個藥廠俾到。 出嚟嘅數據咧，大概都係多兩三個百分點，咁大概都係夠兩成會即係會發燒啊、打冷震嗰啲啦，大概係咁啦。 多兩三個百分點嘅意思，即係講緊青少年。 成年人咧，比成年人。成年人就是大概是由他十六七岁到二十九岁那个组群可能多两三个百分点是会多一些就是所谓发烧啊攰啊这样的。那这个已知的数据那些当然是药厂内部在不同的场合到公布或者发布啦。那现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问药厂正式的完整的数据给委员会去看啦。 你们那个结果预计时会即出到啊 咁就視乎而家個進度啦，咁、我哋就好有信心，伏必泰大概過多一至兩個星期，即係譬如聽日係22號啦，咁我哋廿九又會另一輪嘅接種，咁大概到廿九希望咧就招募到120位啦，咁因為佢要打第二針噶嘛，咁你咪又要再數多三四個星期，咁啊去到六月底，咁你集齊人嗰啲血液樣本要再做頭先我講嗰啲測試，你都要都兩三星期啊，咁我諗伏必泰大概到七月中下旬就應該有嗰啲所謂抗體啊，或者係最基本嘅數據。咁當然打完針嗰七日嘅反應應該就好快脆就會總結出嚟㗎啦嚇。咁科興就會慢少少啦，因為係三十號先開展，咁你就再順延一個月到啦嚇，咁變咗八月到啦嚇。 而家咧喺香港啦，好似聽到阿劉宇龍教授所講啦，都有一啲研究係咪青少年都可以打疫苗咧？頭先講到亦都外國啦，譬如講到美國啊、新加坡等等，亦都開展咗喺 BioNTech 咧，十二至十五歲嘅青少年咧都可以打BioNTech 嘅疫苗噶啦。你自己又點睇咧？成個年齡打針嘅門檻都可以降低嘅話，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齊係講下嘅。咁另外咧都想問一下教授啦，頭先講到我哋自己香港做緊呢一個嘅研究啦，但同時喺藥廠嗰度都有啲臨床研究，講到頭先話十二至十五歲嘅青少年，咁有啲地方亦都係開始咗去打噶啦，會唔會到時可能你哋嗰個研究未完成，咁但係藥廠嘅數據又翻咗嚟嘅時候，其實可能已經開始咗香港都青少年可以降低門檻，十二歲啊打得針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咁當然預計可能會有咁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諗而家我哋接種率偏低，唔係有冇數據嘅問題，而係信心嘅問題咯。所以我要強調一點，呢啲係我哋自己本地嘅兒童嘅。咁當然包括有華裔啦，亦有非華裔嘅青少年接種。咁有我哋自己一個所謂獨立一方，係一個大學。因為都比較有市民即係都信任嘅大學做嘅研究出嚟，咁同藥廠淨係藥廠提供嘅數據，當然個說服力我相信亦會進一步加強個信心啦。咁另外一點最重要咧，我就而家思考緊，譬如嗰百幾二百個打咗伏必泰同埋呢個科興嘅，會完成咗兩針接種之後，可能我都會邀請佢哋參加一個冇話足切會啦，即係起碼向外宣布佢哋嘅經驗啦，佢哋個感受啦，同埋過去嗰兩個星期同每一位青少年同家長，我都會親自見佢哋解釋呢個接種嗰個目的嘅。其實個目的唔係咁簡單，只係攞安全數據同埋呢個反應數據，而係要講俾香港人聽，我哋係得嘅，係有一班人係相信呢個係唯一。使到香港能夠走出呢個困局，亦係全世界能走出呢個困局，就係要將呢個覆蓋率提升咯。佢哋都好，即係好願意參加呢一種咁樣嘅所謂活動，從而即叫做使到其他嗰啲有猶豫嘅家長或者青少年都會接受咯嚇。 其實教授，你而家覺得即係香港成個疫苗嘅接種率係如何？如果真係可以下降個年齡門檻啦，低啲啦，十二歲都可以打啦，對成個接種嗰個進度嚟講，又幫到幾多咧？ 嗰個進度咧唔會幫好多，因為你十八歲以下嘅年齡組別大概佔人口大概九成9% 到嘅啫，即係大概幾十萬，得六七十萬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佢嗰個目的性咧，就係要同我哋嘅青年人要有一個所謂溝通啦，使到佢哋明白呢一個疫苗呢一個要接種到七成嗰個意義喺邊啦。咁所以過去嗰一兩日咧，我都喺度構思緊除咗做呢一個動作之外咧。如果當政府真係話 OK， 將個年齡門檻去到十二，因為我哋係十一歲嘅，我哋仲會低啲少少嘅，就會同呢個家長同埋學校嘅 聯會啦，或者甚至乎每一間學校嘅叫做 PTA 啦，即係 家長教師會 教師會啦，就聯絡，咁希望喺每一間學校咧，就由下而上嘅一種活動。咁咧就等啲青年人自己喺學校裏面有小組討論，究竟疫苗係咩回事，應唔應該打？如果打又打邊一隻？因為過去嗰一年，因為呢個新冠疫情，我喺醫學院教嗰啲畢業醫學生都有用呢一個模式嚟使到佢哋認知呢個疫苗個作用係點樣，就覺得幾成功。咁通常做完一兩次小組討論之後，都。本來不打的都會打，其實到最後那一批同學基本上八九成都會打、 okay. 如果這個活動是能夠即大規模展開，即變成年輕人不是一個受眾，其實他們是一個持份者，你一定要跟他們談，一定要跟他們說。你看譬如明報昨天 Jessica 在 A1 版那裡訪問了四個年輕人、其實他們最大的問題都是信心咯，是個猶豫咯。咁點解就大人話要打你就要打呢？咁其實應該係調動佢哋嘅積極性咯。咁我亦好希望喺香港啲中學，因為好多都係教會背景嘅，咁譬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咁嗰啲教會嘅領袖咧都應該即係眾人之事，唔係個人之事。希望佢哋都發揮到佢哋作為一個領袖喺佢哋自己管轄下學校裏面點樣開展，使到啲年青人能夠。就主動咁樣去思考呢個問題，而唔係一種被動，即係話呢度打啦。咁絕對唔係嘅。咁所以亦希望即係我哋見到即係周神父會接本將來天主教靠佢，佢亦係好著重同青年人即係聆聽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方向嚟嘅。點樣贏翻佢哋嘅信心？ Okay. 因為而家就話疫苗接種中心就可能喺九月底即係運作到嗰段時間咧，就會關閉啲中心啦。咁但係政府就話即係唔係代表冇得打疫苗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多咗一批人啊，即係講到話十二歲或者甚至十一歲，你哋個研究都可以係打疫苗嘅時候，你覺得呢啲中心係咪應該都延長啲，等多啲人有多啲時間去打？因為始終多咗一批人啊嘛，又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定係都係好似喺學校有啲外展隊直接去到學校幫佢哋打針會好啲咧？ 咁呢個咧就係技術嘅層面嚟嘅，我諗最終咧就要政策要落實啦。政策落實咗之後咧，就要知道持份者就係我哋啲年青人啦。咁點樣同佢哋即係聆聽佢哋個擔心啦、疑惑啦，喺邊度點樣去解決？呢個就係最核心嘅問題。咁至於係咪再伸延呢個接種中心或者去外展咧，係第二層嘅問題。但係我過去嗰兩個星期即係差唔多，因為佢哋都要一早嚟我哋即係。香港大學瑪麗醫院跟我們談的，他們都是傾向於如果在學校裏面接種他們就會最方便咯。但當然我知道現在政府在想兩三個方案，有巴士車他們去、或者他們自己去、或者是外展、我可以告訴你外展服務去到學校打呢，它的成效呢我自己個人的評估呢就應該是最有效率了、但當然你不可以就這樣去啦，其實你之前應該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剛才我說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甚至乎六月底考完試之後，其實學校裏面就應該舉辦數場的研討會，每一班都有個小組討論。我覺得即兒科醫生，譬如我們香港即兒童醫學會，就是、Hong Kong Pediatric Society 或者醫學聯會都可以調動有積極性，應該這個是全民活動或者運動嚟嘅，唔係個人之事，唔係政府之事，唔係每一個市民。我哋要調動香港唔同嘅組織參與呢一個疫苗計劃咯。咁呢個學校為本係最關鍵嘅一刻，係可以有一個示範嘅作用嘅。 教授，我最後想問咧、就係咪覺得即係如果降到去十二歲都可以係打針？呢一批打針嘅學生啦，或者青少年啦，基本上都可以全面係全日咁樣復課噶啦。 嗱，咁樣就可以要睇一個誘因咧。我自己覺得，如果以每一間學校做個單元，如果嗰間學校可以打到七成八成，當然可以全面復課啦。甚至乎可以考慮打咗針嗰啲可以唔戴口罩，未打針要戴口罩，但係未去到七八成、六七成都唔好做呢個動作。 Okay. 至於未去到呢一個七八成嘅咧，咁就依然係半日啦，全部戴口罩，一定要區分到啲學校，即係好。主動活躍咁樣樣，佢啲持份者有一個區分先至得，否則如果冇區分，係冇動力去調動我哋即係學校嘅積極性或者我哋學生嘅積極性啦。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劉宇龍教授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又請多位嘉賓啦。學校層面方面咧又點睇？如果真係降低呢一個接種疫苗嘅年齡門檻咧，有中學校長戴德正，早晨。 早晨，早晨，阿蘇亞文。 早晨，戴德正校長，點睇啊？而家話可能有機會降嗰個年齡門檻，十二歲都可以打針。學校方面有冇啲咩準備或配合呢？ 嗱，我諗啊，頭先阿劉教授其實講得好啱啦。我諗第一其實學校都係一個即係理性討論嘅地方嚟噶嘛，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調動誘因啊，同埋呢個所謂將數據擺出嚟啊，然後即係你有唔同嘅專家去就住呢一個年齡群去打呢一個嘅疫苗嗰個果效啊，或者佢個副作用係點啊？咁同埋究竟打同唔打，好似頭先所講，係咪你自己一個人嘅決定咧？定一話係一個眾人之事咧？所謂係啦係啦。咁我諗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可討論嘅題目，同埋應該要討論嘅題目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好贊成頭先阿劉教授所講咧，即係你第一你一定要。即係做咗呢啲我哋所謂叫鬆套嘅工作，就唔係話即係好多時有啲政策就係一張circular 落嚟就話俾你聽啊，你哋可以打啦啊，咁你去組織學生出去打又好，外展隊落嚟又好。如果你冇之前嘅工作咧，其實咧又係即係我覺得嘅效果都係會好一般嘅啫。 OK， 有冇傾到咧？而家譬如同教育局或者頭先你提嗰啲方法啦，譬如校巴係咪車啲學生去接種中心啊？係咪外展隊啊？或者自己學生去打啊？咁你自己傾向邊啲方法咧？ 不過嗱，即係我諗頭先都係咁講，同埋我自己嘅睇法都係一致咧。即係如果你話比較咁多種方法，就一定係外展隊落學校呢個係最即係對學生嚟講或者對學校嚟講即係第一係最方便啦，第二都係即係令到佢哋嗰個動力係強嘅一個方法嚟嘅，係啦係啦嚇。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幾種方法去傾向揀嘅話咧，咁當然係外展隊最理想啦。不過我即係喺其他嘅場合我都有講過，即係你外展隊落嚟，咁我相信佢哋都係會一個 full team 啦，即係唔係淨係話一兩個負責打針嘅人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你而家接種中心裏邊都有啲急救嘅準備啊，或者各樣嘅嘢啊。咁呢啲即係如果你成隊 mini team 咁樣落嚟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理想嘅，係啦。 有冇同局方傾過咧？ 暫時我哋又冇嗱，我自己冇啦，我唔知佢有冇同其他嘅組織去傾過呢個問題啦，係啦，呢個我就唔清楚啦。 Okay. 另外時間上面啦，我見即係而家有啲講法話，可能都未必暑假前可以進行到喎，係咯，或者開學前都已經好好啦，咁有啲咁嘅講法嘅。兩個時間上面對於學校個配合係咪有啲分別咧？係咪即係如果暑假開展到，你哋易啲處理？ 唔係，咁我覺得其實就冇乜大分別嘅，其實即係任何時間，不過即係我。都是重複翻頭先其中一個論點，即其實你之前很多嘅即係預工、好多鬆土嘅工作、好多討論嘅場合咧，係應該要做咯，係啦。因為如果你唔做，你幾時打你都係即係個效果都會係咁樣嘅啫。即係嗰個，因為幾時打嗰個其實係一個行政配合嘅問題嚟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如果暑假打咗，咁九月可能咪大家好好地地咯。咁做到梗係最理想啦。但係如果你根本前期嘅功夫做唔到，你開打都係冇意思嘅。 OK， 你自己預計啲學生或者家長個反應熱唔熱烈咧？ 嗱，如果你如果純粹而家乜嘢都唔做，咁我估計就唔會好熱烈嘅。嗱，點解我估計會咁咧？咁主要原因就係你見到而家你家長群嘅反應都唔熱烈嘛。咁如果你家長群嘅反應都唔熱烈嘅話，咁你好難估計，好難想像佢哋屋企嘅細路會熱烈嘅喎，係咪？咁所以咧，你嗰個關鍵係在於之前我哋成日想講嘅，即係話你真係要多啲呢一類咁樣嘅唔係話即係推廣，我哋唔係用推廣，而係真係。學校就是一個教育的地方，我們就將那樣東西擺出來，是啊，是啊，你是有一定的風險，那好啦，那現在究竟那個疫苗的有效度去到多少，那究竟為什麼我打是不是只是一個個人的決定，這些全部是倫理問題來的嘛，其實是一些很好的教材來的，那你應該醞釀一大輪這些這樣的討論，讓他到最後他決定打不打，不是只是說我喜歡我信不信，而是我有一個更加宏觀的決定咯。 明白。咁另外咧，呢、這個就係即係講打疫苗嗰個年齡門檻降低啦。另外咧，就住近日呢一個疫情啦，你自己覺得譬如成個教育界學校啦，要全面全日咁樣復課嗰個條件又存唔存在咧？係咪可以開始傾呢一樣嘢咧？又 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仲未存在嘅。嗱，因為點解咧？即係第一，雖然香港而家疫情係理想啦，所以我哋下禮拜一咧就。即係都全部半天復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病咧，就即係個傳染途徑同你唔戴口罩食飯咧， 係好大關係嘅，係、 嗯、 啦。咁所以嗰個仍然都是一個好大嘅風險問題嚟嘅，係啦係啦。咁我自己暫時嗱，我自己個人真係咁覺得嘅，即係打疫苗係唯一能夠解決。咁當然我哋點解話有啲人都唔肯打？因為佢每個人有個唔同嘅考量啊嘛，係啦。咁、嗯、所以你話喺冇一個比較大型嘅即係一個數據各樣嘢，而你貿然放翻全日。而咁樣去食飯呢，而你即係外防一有一個漏洞呢，咁、你就好大件事㗎喇，即係大家睇到台灣嘅例子就係咁樣囉。 嗯，我發想問下啦，而家嗰啲跨境學童呢，而家話可能即係考慮返通關啦，你哋學校嗰度準備好未？ 嗱，我哋自己香港島呢就比較少呢一類咁樣嘅同學嘅，係啦係啦，咁但如果真係通得關嘅，咁只要符合曬所有嘅條件，我覺得都係冇問題嘅。因為其實呢個病好重要，就係我哋睇到，如果佢唔係一個傳染者，唔係一個帶菌者嘅話咧，咁其實大家係好安全嘅喎。 OK， 好，係啦，好啊，唔該曬戴校長。咁啊，戴德正咧就係中學校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咧喺學校層面方面咧，點睇而家有啲研究話考慮緊咧，係咪可以將成個疫苗打針嗰個年齡門檻降低，就去到12歲至15歲都可以打？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安全内阁一致批准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聲明表示，各部長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雙方無條件停火的協議，具體停火時間有待確定。聲明表示，在就是否停火舉行的投票之前，安全內閣部長聽取國防部門對今次軍事行動取得成果的匯報。有哈馬斯的官員亦都證實停火的消息。傳媒報道，停火在當地凌晨2點開始，即是本港時間朝早7點開始。在停火生效之前，以色列軍方在星期四朝早繼續向加沙北部的哈馬斯設施發動超過100次空襲，哈馬斯向以色列目標發動火箭炮還擊。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同意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筹备和批准工作。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认为中欧投资协定是高度互利的合作框架，并非欧方对中国的单方面照顾。中方在谈判过程之中同样作出重要让步，批评欧洲议会作出中国单方面急于通过协定，同埋可以將凍結協定作為懲罰中國嘅武器嘅強勢姿態，係對歐洲輿論嘅誤導欺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全部屬於輸入病例。喺無症狀感染個案方面，內地增加25宗病例，當中有2宗屬於本土個案。兩名患者分別來自遼寧同安徽。內地單日冇新增死亡同疑似病例。累計至今90,944人確診，4,636人死亡。日本政府決定將會在今日追加沖繩縣納入緊急事態宣言的名單。首相菅義偉昨晚在官邸與相關閣僚磋商應對方案。菅義偉話：今日將會就追加沖繩縣為緊急事態宣言一事，徵詢專家小組意見，適用的日期為星期日至到下個月20號。預料今日傍晚舉行政府對策總部會議，並且正式敲定。至於要求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期否院，暫時不會追加在內。日本現時有9個都道府縣實行緊急事態宣言，菅義偉說進一步貫徹好防疫措施十分重要。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9，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3点，升2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74美元，卖出1,876.0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分别多车嘅。港岛入口去九龙，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去港岛咧，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去华润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而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入口去黄竹坑方向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少少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附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沙田去九龙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附近嘅。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至到嘉华国际段咧就比较多车，一带行车缓慢噶。九龙彩虹嗰边，而家新清水湾道下行啊，落去呢个坪石彩虹交汇处咧，近住彩云村至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嗰段咧比较多车噶。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而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近住大学段都繁忙嘅，龙尾去到白石角附近。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屯门大会堂一路去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都仲系多车，而青山公路去荃湾咧，近住深井碧堤半岛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西贡嗰边啦。这个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大埔仔段现在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特区政府咧买咗东京奥运嘅转播权，不如我哋又听听听众嘅一啲嘅睇法啦。你好，刘生， 你攞香港纳税人嘅钱喺暗地里去做呢件事，得益者全部都系啲商家，佢哋有广告收入啊嘛。 吴生你好， 益我哋香港市民啫嘛，你点会益商家啫？市民都有得睇啊嘛，好似得我哋咁嘅老人家坐喺屋企睇咩啫？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充满魅力的指挥家杜达美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同世界知名钢琴家齐身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他们还会送上芭蕾舞乐曲火鸟。 演艺盛会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斯堡音乐节2020，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2021年5月21日，袁国勇指4岁男童属真阳性，或于1月已受感染。 唐英杰就审讯不设陪审团提司法复核，法官拒批申请许可。 本港失业率回落至6.4%。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8點38分講到是不是可以研究降低接種這個疫苗的年齡門檻呢，去到12歲至15歲行不行呢，見到其他地方譬如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都已經是批准了是這個12至15歲的青少年可以是接種。歐洲方面藥廠也已經向歐洲藥品管理局申請可以緊急是使用許可擴至12至15歲的人士，見到有些報道都說預計今個月底就可以批准這個申請， 外地的地方就是這樣。香港方面都是考慮都是看看藥廠方面的數據，要再拿來看看怎樣再去交去委員會那裡批的。你又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一起說一下的。電話旁邊是曹先生，早晨。 早晨啊，主持啊。咁樣我其實我哋呢已經睇到外國嗰啲數據可以打啦，咁我兩個仔呢13同埋15歲呢都跟咗劉宇龍教授嗰個 program 呢喺 Hong Kong U 嗰度呢就喺度打咗第一針㗎啦。 Okay. 其實我覺得接 種疫苗係咪打 係打咗係打咗 Beyond Tech 咁樣。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應該要即係我覺得佢頭先咁講話要啲年輕人大家去做啲 small group 啊，即係可以大家傾啊，有啲咩憂慮呢，其實好重要，因為始終教育方面咧，你要啲後生仔佢哋肯去打咧，好過你強迫性去打咧，就比較容易佢哋接受嘅。而我諗而家香港個接種率都仲係咁低，都係低過 20% 咧，即係我哋真係好需要個個人覺得呢啲係佢哋嘅公民責任，佢哋需要去打。而令到嗰個覆蓋率會高，唔係咧，我哋而家自己即係做咗個氣泡喺香港嗰度，但係又啲人又入唔到嚟，我哋又出唔到去咁樣，其實都長久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 整體譬如兩個小朋友啲反應而家都 OK 啊嘛， 佢哋兩個打完都冇，係可能第一日有少少攰，同埋針口嗰度有少少痛之外。都冇問題，其實係佢哋下個禮拜都打第二針啦。 OK， 好啊，咁啊唔該曬曹先生，多謝你嘅分享。曹先生就話佢兩個小朋友都有參加到頭先啊劉宇龍教授講嗰、那個即係十二即係一啲青少年啦年齡門檻下降之後咧，佢哋一啲嘅即係優先嘅計劃啦去參與，睇下佢哋嘅反應係點啊。呢個就係曹先生佢嘅小朋友嘅情況。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一齊講下嘅。另外咧，除咗講到話BioNTech 啦、伏必泰疫苗啦，十二至十五歲嘅青少年研究考虑紧系咪可以喺香港系打呢、這个疫苗之外啦，降低年齡門檻啦。最近有關 BioNTech 嘅疫苗咧，亦都講到話啊，喺過往都話要喺個超低温嘅雪櫃嗰度咧先保存嘅，就話要-90°C啦，至到-60°C保存嘅。咁啊之後咧就要去下一個步驟啦，喺未稀釋之前咧就可以放喺2至8°C嘅雪櫃啦，放5日啦。咁啊最近就話啦，呢一個嘅5日嘅期咧，可以喺某一啲地方咧就根據指引咧係可以延長到30多日，即係講緊。就是它在一個超級凍的雪櫃拿出來，在一個普通的雪櫃呢擺的儲存的時間都長了，那這個是不是意味著其實在現在一些私家診所那裡都可以有機會打得伏必泰呢？如果這個時間可以延長的時候，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啊，崔俊明。先讲咗BioNTech 而家就12至15岁一啲青少年就有一啲嘅研究啦，亦都见到有一啲地方咧就系开始俾佢哋批准系打噶啦，咁啊年龄门槛咧就降低咗，咁啊见到药厂方面都话个结果咧睇到嗰个有效率咧都系高嘅，咁你点睇佢呢啲研究或者有冇真系睇过个数据啊？你都？ 有嘅，咁就其實咧，就香港其實都我相信都好快會即係批准個門檻降到12至15歲嘅。咁原因點解咧？因為其實加拿大喺5月初啦，咁另外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喺5月中啦，咁都批准咗係去到12至15歲。咁歐盟好快咧就喺5月尾咧都會公布嘅，咁所以香港我相信都冇乜大嘅變動咧。其實我相信100%都會批埋係去到12歲咯或以上嘅。咁其實係啊，個研究都係根據美國個研究啦，因為佢係第三期臨床研究，咁佢哋都有成2000多人，咁啲安全性啊、有效性都係確立嘅。 即係直接跟佢都得喎，因為我見香港其實本身頭先講到劉宇龍教授啦，例如佢哋都自己做緊啲香港青少年對於打疫苗嗰個嘅反應啊等等嘅一個研究嘅，咁你覺得等埋好啲啊，定係其實參考藥廠嗰啲數據都夠咧？ 其實就當然啦，香港大學做緊都有啲本地數據啦。咁其實睇翻以往成年人嘅研究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都係跟 即係外國嘅研究啦，即係尤其是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咁所以其實都唔使等噶啦，因為其實而家我哋最緊要係多啲人接種，尤其是青少年咧。其實就嗱，雖然佢哋青少年嘅數目係講緊24,000-3,000度嘅香港人，即係10至15歲，即係講緊3% 嘅人口啦。咁但係呢個正正係一個好好做一個榜樣俾一啲即係仲係幼兒嘅成年人咧。去睇，即係頭先有個聽眾講話，即係有班成年人都仲近嚟好驚啲副作用啊，或者嗰啲用猶豫緊啊，咁其實反而係青少年做翻個榜樣俾啲成年人，係啊。 OK， 咁但係呢個就講緊係 BioNTech 啦、伏必泰呢一個嘅疫苗嘅一啲數據啦。科興方面咧，有冇聽過話都可以青少年嘅年齡層都可以係打呢只疫苗咧？又 嗱，科興咧都做緊嘅，咁就佢哋其實好多藥廠都積極係做緊一啲12至15歲。甚至乎伏必泰咧，而家做完12至15歲咧，都講緊由6個月啦，即係 BB 仔啊，6個月至到11歲咧，都而家係9月啦，嚟緊嘅9月都會有數據。咁我哋相信都係會嗰個反應，即係個有效率都好高。因為點解咧？12至15歲個青少年喺度做嘅研究咧，佢發覺比成年人嘅有效率仲高，即係啲免疫反應仲強，即係100%添。咁就一般嚟講，佢哋最常見嘅，頭先個聽眾都講啦，其實係針口痛咧。90%嘅青少年都有呢、這個，不過就一兩日到嘅啫，咁同埋佢輕度嘅發燒會多啲啦，咁但係我哋學會都建議，即係如果真係啲青少年，多數都係學生啦，即係小學同中學生，即係打完之後第二日俾翻一日假期俾佢即係休息，我覺得係更加好添 嚇。你覺得對成個接種率嘅進度啊幫助會幫幾多咧？如果將個年齡再進一步下降， 嗱，正如頭先講啦，佢嗰個10至15歲，即係佔我哋人口3% 嘅。就算你點加，譬如全部打曬，都係講緊增加3% 嘅人口。咁但係個意義喺邊咧？就是、因為事實上有班長者啊，或者長期病患者係接種唔到嘅。咁呢個正正係一個即係保護嘅屏障嚟嘅。咁另外大家都知道，學校嗰啲學生通常嘅接觸都好密切嘅，即係咁如果佢即係感染咗嚇，佢可能嗰啲病徵係好輕微。但有機會傳翻俾嗰啲長者或者啲高危人士咧，其實呢個屏障係好重要咯。 你覺得如果真係年齡門檻下降咗，打針會唔會可以係全面全日又復曬課嘅一個嘅條件咧？叫做 會㗎，因為其實佢學生如果積極啲打，即係呢個小學生、中學生積極啲打嚇，咁同埋即係啲家長又支持咧，其實係啊，即係學校開課啊，面授課程啊，咁就會變咗更加安全，同埋更加會去翻正常。咁同埋我哋都睇到有啲老師都擔心或者猶豫緊嘅。咁其實老師見到啲學生個個都接種，我相信都影響埋老師。即係好多時我哋講話老師教學生，咁其實學生做翻個榜樣俾老師都好嘅。 另外頭先就講到就話譬如歐洲啦、加拿大啦等等咧，就之前改咗話一啲新冠病毒 BioNTech 疫苗嗰個儲存條件啊，就話喺即係嗰個最凍、超凍嗰個雪櫃拎咗出嚟之後咧，去到未稀釋之前咧，之前就話喺2至8度嘅環境咧都可以係保存5日嘅，而家就話可以去到31日，6倍去到呢、這個改動嚟講，對於成個疫苗嘅質素有冇影響？同埋點解可以突然間有個成個指引嗰、那個日數可以多咗咁多嘅咧？點解會咁嘅 咧？初期咧，佢即係由一個-70度去解凍，去到2至8度咧，得5日期啦。咁因為其實最主要係個影響嗰個裏邊嗰個嘅基因嚇，嗰、那個疫苗咧嗰、那個穩定性。咁佢可能係要轉咗一啲程式啊裏邊嘅成分咧，變咗佢更加喺1至2至8度更加穩定咧，就唔需要淨係得5日期咯。咁其實係一個商業嘅技術嘅轉變嚟嘅嚇，即係佢穩定咗嗰個疫苗。咁但係個好處喺邊咧？即係31日。咁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香港而家俾疫苗啲社區接種中心咧，就每一日都要送貨嘅，日日都要送一批疫苗嘅。但如果能夠佢係2至8度去到31日咧，咁變咗送貨嗰個頻嗰個密度咧就唔使咁高，你可以一次過送半個月貨啊，甚至乎31日貨啊。咁當然啦。要嗰個設備、那個雪櫃嘅設備一定要要好啦，同埋個監察一定要好嚴謹先得。咁頭先你都有提到話，會唔會以31日嗰啲私家診所都可以即係容易啲咧接種咧？係得嘅。不過第一個大前提咧，就係話啲私家診所嘅雪櫃一定要係一啲真係我哋用藥用嘅雪櫃，我哋儲存疫苗。如果家庭式嘅雪櫃咧，就太危險啦。 咁所以其實係咪可以擴展到私人診所都可以打到伏必泰？如果係咁樣，個指引而家改咗。 其實個趨勢係㗎，但係佢哋都要稀釋啦，都要有班人幫手稀釋。但係佢有31日期喺二至八度咧，即係話容易咗儲存喺一啲普通嘅私家診所啦，甚至乎其他呢啲場所啦。咁但係伏必泰其實而家最緊要一個研究係咩呢？就係唔稀釋都唔使，即係佢哋儲存二至八度。即係唔需要有人稀釋嚇，咁佢而家研究緊呢樣嘢，呢個更加方便將來，即係我哋喺社區接種，即係私家診所或者甚至乎話有啲藥劑師住店嘅藥房添嚇。 唔使稀釋係幾時可以有呢啲貨嚟？ 應該係會出年，因為佢而家研究緊啦，即係應該係出年嘅事咧，就唔使稀釋噶啦，咁就變咗更加簡單，好似我哋流感針咁接種。 不過呢個就出年啦。但係頭先講到啦，起碼而家嘅伏必泰疫苗都要稀釋啦。如果真係喺一個私人診所度做，係咪每一個譬如姑娘啊、普通醫生都可以做到呢個稀釋嘅工作？需唔需要專業嘅知識嘅咧？呢、這個又 嗱當然啦，稀釋就其實簡單，不過步驟係繁複咁解啫。即係每一個，尤其是醫生又好，護士又好嚇，咁佢哋做之前一定要即係起碼基本去知道個程序點，同埋睇一睇個。即係一個短片，因為我哋學會都拍過短片點樣稀釋，其實真唔難嘅，只不過係嗰啲步驟多啊、繁複，同埋最緊要咧，唔好漏呢啲步驟，因為少咗一個步驟咧，會影響真係嗰、那個疫苗嘅有效性嘅嚇。 OK， 另外我就見到咧，佛教醫院咧就呢、這個係尋日嘅，尋日就公布有一個嘅護士喺5月18日啦，就打疫苗之前咧，就發現其中有一個運載住科興疫苗嘅手提嘅冷藏袋温度咧，就话偏离咗指定嘅温度范围，咁就显示佢嘅储存温度咧，就大约有两个钟头咧，系喺摄氏1.3至1.7度，即系应该系低过2度咁样啦吓。呢、這个而家就话呢一啲疫苗咧，已经有3个嘅职员咧系打咗噶啦，咁其他嘅疫苗咧，一头先讲到15剂嘛，咁其他啲就话会暂时停用嘅咁。呢、這个叫做轻微偏差咧，喺温度储存温度上面有几大影响咧？对于个疫苗同埋打出嘅人嚟讲， 正正就而家即系睇到疫苗咧，点解储存温度咁严谨咧？即系点解我哋学会成日都讲药用雪柜咧？因为温度嘅变化咧，无可否认系会影响疫苗嘅有效性嘅。以今次个即系风险疫苗咧，即系佢偏差即系少少啦，一点几吓，即系应该系2至8噶啦，即系比较低少少。咁就最紧要一样嘢，低到几时嗰啲疫苗咧真系冇晒效咧，或者冇效咧吓？咁就要去到0度或以下。今次咧，其實就1.幾咧，其實偏差同埋個時間比較短啦嚇，即偏差。咁所以就冇問題嘅嚇，即係都係有效嘅。 即係打咗都應該冇問題。 係啦，因為點解咧？滅活疫苗咧，因為其實科興係滅活疫苗嘅。咁其實同流感都係噶啦，流感針都係噶。咁如果係0度或以下咧，就完全冇曬效噶啦。 OK。 咁所以今次就應該冇問題嘅，佢打咗都有翻效果嘅。 OK。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點睇？而家研究緊係咪打呢個疫苗嘅年齡門檻都可以下降咧？咁。另外咧就想講另一樣啦，就之前有一個嘅4歲男仔啊，記得都話喺上個禮拜六咧就確診咗呢個嘅新冠病毒嘅。咁入咗醫院之後咧，佢嘅病毒測試咧就話係陰性，驗唔到抗體啦。咁啊，佢嘅學校啊，佢嘅大廈接觸嘅人士咧都冇人確診嘅。咁啊，懷疑係咪假陽性咧？咁啊，見到港大專家袁國勇咧，尋日就去視察過呢個男仔嘅驗出個陽性嘅私營同埋衛生署嘅化驗所啦，都話冇一啲嘅樣本嘅污染，咁就話咧應該就係一個真陽性嘅個案嚟嘅。咁佢有兩個可能性，就話可能咧早喺今年1月咧，佢係喺同一座住嘅大廈邊咧有其他確診者咧係感染啦，咁所以佢都可能係因為咁被感染啦。咁而家只係驗出咗一啲咧殘餘嘅核酸咁。咁另外都講到佢自己本身咧可能有其他病毒嘅感染咗，咁啊雙重感染。染之下咧，会有一啲干扰，令到咧新冠病毒嗰个嘅抗体咧都唔系咁容易验出嚟，有啲咁嘅可能性嘅。但系呢个个案整体嚟讲都比较特别啊，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早晨。 系你好，早晨。 早晨，潘烈文教授，点睇袁国勇？而家睇完呢个4岁男童嗰个嘅个案，都系判佢应该系一个真阳性。你自己嘅睇法系咪都系咁啊？而家， 我谂而家呢个咧都未必有一个 定論裏面一個好一個好特別嘅例子。咁頭先啊袁教授講嘅可能有其他嘅可能，咁亦都啊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排除佢，亦都真係佢講嘅嘢咧係喺過去有其他嘅病人身上邊咧係揾到出嚟嘅。咁所以啊呢一個情況，我諗而家未必能夠可以呢刻判斷得到佢究竟係。啊，屬於真陽性定假陽性？ 嗯，因為佢其中就提咗話，喺唔同嘅情況咧，都驗到，譬如話嗰啲激突蛋白啊，嗰啲核酸多聚酶啊，風套蛋白啊，即係多個嘅測試啊嘅位置都話驗到有啲陽性，咁所以佢就話啊，呢、這個應該都係大機會真陽性嚟㗎啦。咁呢個同你哋做嘅測試或者你哋睇呢個個案嗰陣，嗰、那個有冇一個分歧喺度咧？ 嗯，我諗就。冇一個完全嘅分歧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做嘅測試個本質咧係唔一樣嘅啊。咁我哋做嘅測試想基因做基因排序啊。係。咁基因排序，我哋做嘅測試咧，基本上咧嗰、那個敏感度咧係會比啊呢一、這個啊做單獨嘅一個特別測試某一個基因片段咧係個敏感度低啲嘅。咁、所以咧未必能夠咧啊喺一啲好低濃度嘅病毒裏邊咧係會啊。做到一個陽性的反應，咁所以啊、兩者未必一定是完全一致，但是啊、問題就是話，我哋今次在基因片段裏邊咧，係一啲都找不到的時候咧，我哋就只可以證明到嗰、那個呢刻我哋嗰個樣本當中咧係冇呢個新冠肺炎嘅片段喺裏邊咯。咁所以啊、要睇翻個測試本身嘅原意係做啲乜嘢，所以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咯， 點睇而家提到阿袁國勇教授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就可能佢喺一月嗰陣已經感染咗啦，因為同座大廈有其他確診者咁，但就話佢哋嗰啲樓層啊、座向啊都唔同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話會唔會有另一種病毒導致一個干擾咧？咁啊就壓低咗本身新冠病毒嗰個繁殖同埋嗰個病毒量啊，亦都唔容易測到有抗體啊。點睇呢兩個説法咧？你自己？ 兩個都有咁嘅可能，過去有其他病人，譬如話聽講話復陽啊，都係啲咁嘅情況，就係好早之前感染咗，跟住就好翻，跟住之後一段時間可能再攞佢樣本嘅時候咧，係會呈陽性反應，而嗰個濃度可能會低啲。咁有咁嘅個案出現，所以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排除啦。至於第二個可能性就話我哋一般知道咧如果有啲病人同時感染咗兩個。呼吸道的病毒咧，有機會咧，會咧嗰啲第一個感染咧，會產生一啲免疫作用咧，壓低咗其他嘅病毒嘅繁殖嘅，咁所以有咁嘅可能會將個病毒嘅數量咧撳低咗佢，咁以致咧喺好多嘅測試裏邊咧都係一啲唔確定嘅因素嘅表現咯。 但一般嚟講，如果感染咗病毒啦，有啲殘留病毒係通常可以留喺個身體幾耐？嗰、那個殘留嘅程度又可以驗到出嚟係曾經有陽性嘅，係嗰個時期係維持幾耐嘅可以？ 咁其實大部分人咧感染咗之後咧，佢哋都會喺大概3個禮拜啊、4個禮拜就已經開始完全揾唔到呢病毒噶啦。但係有一小撮嘅部分嘅病人咧，佢能夠咧好長期咧講緊幾個禮拜，甚至有啲講緊幾個月。都會咧可以揾到一啲陽性嘅反應，咁當然啦，唔係次次都會揾到啦。咁所以就有機會就係話，今次譬如話幾個月之後，第一次抽取樣本嘅時候咧係有陽性，第二次嘅時候咧陰性，咁所以有啲復陽嘅個案咧就好唔確定啦。咁所以引起一啲混淆。 有冇原因嘅咧？點解有啲人會三幾個禮拜，有啲人幾個月都係咁？同佢係小朋友有冇關係咧？又 呢、這個就唔關小朋友事，我哋都知道有啲大人都會有咁嘅情況啊。咁究竟點解會咁樣咧？究竟呢個病毒佢嘅匿埋咗喺個身體上邊一部分咧？其實都仲係一個我哋未能嘅理解嘅一個謎嚟嘅。咁我哋仲要需要一啲科學嘅研究咧，先至能夠揾翻個正確原因。 因為袁教授有個講法就話個男仔本身咧最初係冇一啲病徵嘅或者病狀咁樣嘅，咁佢就話啦咁樣嘅話咧出現抗體嘅機會咧都會低一啲，係咪兩者有關係嘅？即係我冇病徵， 兩者係有關係嘅，因為症狀咧同嗰個。呢、這個 antibody 不呢、這個抗antibody 咧個程度咧有幾高咧咁係有關係，越嚴重嘅咧，通常咧我哋見到佢嘅抗體水平咧係會高啲嘅，咁亦都係一啲輕微嘅病徵咧係相對嚟講係多一啲機會咧係冇呢個抗體產生，咁所以要睇翻究竟嗰個小朋友究竟佢嘅病徵係究竟有幾多啦。 咁所以先至咁，安眠教授亦基於佢嘅臨床表徵不大，咁、okay. 所以就覺得佢哋會可能有機會咧，係冇呢個抗體嘅產生。 Okay. 因為今次呢個男仔咧，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一啲病徵啦，所以去睇醫生啦，又再驗先至發現今次最初嗰陣有一啲陽性嘅結果咁樣嘅。咁啊，佢睇咧就係亞西醫楊超發嘅。咁我見佢咧就俾我哋嘅資料就話呢個男仔咧四歲男童啦，喺四月中嗰陣啊，係曾經發過燒過，都去過急症室求診。咁佢當時咧就話咧係都係驗出一個陰性結果嘅，都有做過新冠病毒嘅檢測，都係陰性嘅。你覺得喺呢個資料之下，又會唔會大機會真係一月嗰陣感染咗，去到四月再驗係陰性，去到五月中再驗嘅時候又有陽性，咁然後係一個真陽性個案，那個機會大唔大咧？ 我諗我冇辦法完全排除呢個可能性。其實首先所講咧，就話有啲人復陽嘅機會咧係會出現。究竟幾時會有呢？特別係其實小朋友個個案咧，其實相對嚟講我哋認識咧比較少。究竟佢會唔會多啲咁嘅機會？我哋都呢刻嘅話咧，我講我冇能夠能力咧去排除到呢個可能性。 明白。另外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啦，話一種病毒同另一種病毒互相干擾咧，那個原理係點啊？可唔可以簡單講下？ 基本上第一個病毒感染的話咧，會刺激一些免疫反應啊，會有啲叫抗病毒的反應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會係唔係淨係單一嘅，可能會企到唔同嘅病毒都會有一個一致性嘅反應。咁所以當第二個病毒嚟嘅時候，佢感染到，但係因為第一次已經有免疫反應嗰陣時候咧，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將呢啲咁嘅第二個嗰個病毒感染嘅情況咧。個繁殖率咧會大大咁抑壓，咁以致咧個病毒量咧係會減低咗。 即係呢個係先後嘅關係，而導致一個強啲，一個弱啲咁，係嘛？ 有咁嘅可能，就好短時間，譬如講緊係講一個禮拜或者幾，甚至一同一時間感染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咧第一個感染嘅病毒咧產生一啲嘅抗病毒嘅反應，以致咧抑壓到其他嘅病毒嘅生長。 OK， 好啊，唔該曬潘烈文教授同我哋解釋咗今次呢一個嘅事件啦。咁啊，潘烈文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歡迎聽打嚟1847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蘋果日報》報導。上個星期六，一名源頭不明新型肺炎本地確診個案的患者是一個四歲男童，檢測樣本結果反覆，一度懷疑是假陽性。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昨天說男童是屬於真陽性，他居住的大廈曾經有四宗確診，估計他可能在一月的時候已經受感染，亦可能在最近同時感染了兩種病毒，以致肺炎病毒受干擾的數量較少。袁国勇昨日视察为男童样本检测的金末检验办公室，以及南昌街政府公共卫生检测中心，都未有发现受污染。这个是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府认为男童的个案特殊，撇除这个个案，香港已经连续27日没有本地不明源头个案，已经将有关情况通报内地，希望可以启动通关安排。港府消息人士估计，如果通关城市会以商务气泡先行，然后在第二阶段启用点对点旅游。消息人士又表示，目前要等待国家卫健委评估香港的风险，然后作出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国泰昨日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指不久之后将会无法为没有打针的机组人员持续安排航班，即是俗称编定员工执行飞行任务的天更，未来更加可能将接种疫苗列为继续雇用员工的先决条件。有现职的员工炮轰有关言论是威胁，国泰空中服务员现时只有不足一半是接种了疫苗，工会就促请资方尊重员工选择，不应该施压。国泰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现时公司能够继续营运是因应常变的隔离和检测要求采取应对措施，打针或者会成为驻港机组人员继续执勤工作的要求。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早前宣布下星期一起全港学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又另外向国际学校发信，指由于有关学校有较多设施和闲置空间以及设有饭堂，可以申请全日面授课堂，但是全日面授课堂的申请通知就不涵盖本地学校，引起教育界非议。有校长批评教育局双重标准，对符合相关要求的本地学校而言是不公平。大公報向教育局查詢是否曾經向國際學校發信，教育局回覆的時候沒有否認這件事， 發言人表示，國際學校有較多設施和可用空間，相對能夠更加靈活地在校內作出所需的社交距離措施。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房委會旗下六座工廠大廈，據了解，為了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房委會計劃最快18個月之後清拆其中的四座工廈，同時改劃土地用途，以興建公營房屋，預計在2031年就可以興建單位大約4000伙。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港區國安法第一宗案件下個月23日在高等法院開審，被告唐英傑被控煽導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案件由三名法官共同審理，不設陪審團。唐英傑早前就不設陪審團的做法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昨日頒下判詞拒絕覆核申請，指陪審團審訊並非被告的憲制權利，認為港區國安法創立了一種新的刑事審訊模式，而律政司司長是唯一決定人，決定國安法案件是否採用陪審團，總結申請是沒有合理可辯性。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的失業率繼續由高位下調，社區疫情近月幸保不失，令到港府可以放寬商企的營運，令到前線就業有所改善，招聘會亦都再次出現。社評說，希望港府即將推出的消費券可以先讓市民放心花費，隨後就可以借住繼續從嚴控疫，取信於內地和海外，爭取盡快通關，真正保企業、撐就業。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本港疫情日趨穩定，已經連續多日沒有本地確診個案，令到市民重燃與內地通關的希望。社評說，市民困守愁城接近年半，希望出關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希望是一回事，現實就是另一回事。在變種病毒壓境和香港疫苗接種率並不理想的情況下，與內地商討通關恐怕為時尚早。大公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何文田說英中學重建校舍計劃受挫，當立法會準備豪裝擴建的時候，就要華英師生逼在簡陋的校舍上課，做法極為醜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推出似是而非的政治理由去質疑撥款，歪理連篇。社論說，如果不滿校方的立場，大可以逼令教育局取締華英的辦學團體，而並非向師生報復，硬生生要將校舍重建項目與政治掛鈎。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說，第一宗香港國安法案被告唐英傑早前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涉及國安法審訊不設陪審團的決定。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拒絕唐英傑的申請許可，表示獲陪審團審訊並非憲制性權利。社評說，確立了港區國安法下新審判模式，顯示本港司法系統與時俱進，充分理解並且用好國安維護國家安全。文匯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 Yoho Town 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仲系比较挤塞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 Yoho Town 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意外报告，黄大仙的竹园道转上去广播道近日灯位有意外，影响到现在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啊，黄大仙竹园道转返上去广播道，近住灯位那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北架山花园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咧就车多。 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车多，龙尾喺幸福商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咁最主要都系阻咗慢线，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大埔公路反方向入翻大埔，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四五规划纲要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 一年四集特别节目，谈规划论选举，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现场直播。 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谈规划论选举。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2021年5月21日，袁国勇子四岁男童属真阳性，或于1月已受感染。 唐英杰就审讯不设陪审团提司法复核，法官拒批申请许可。 本港失业率回落至6.4%。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4啊，讲下最新嘅疫情啦。寻日就系新增一宗嘅输入个案，系一个26岁嘅外佣嚟嘅。咁佢之前咧4月30日咧就喺印尼翻咗嚟香港。咁啊，初步确诊方面咧就系少过5宗嘅。咁啊，头先我同大家咧讨论到有关于咧嗰位上个礼拜六咧确诊嘅4岁男仔啦。咁佢就都讲到啦，一路有几次入咗医院之后咧嘅病毒检测咧都系话系阴性嘅，验唔到抗体嘅。咁啊，昨日袁國勇教授咧就係睇過化驗所啦，衛生署化驗所啦，同埋私營化驗所啦，都相信咧係冇一啲樣本嘅感染。咁啊結論咧就係話最新分析呢個個案咧係一個真陽性嘅個案嚟嘅。咁但係都可以喺電話旁邊咧同一位嘉賓咧去傾一傾啊，因為西醫楊超法咧就喺電話旁邊，佢都係當時就係呢位男童咧有一啲病徵嘅時候咧係有睇過佢嘅。早晨，楊超法。 早晨，小林文你好。 早晨，杨超法。你接触呢个男童是几时啊？最近一次系咪就系5月中佢有病嗰时啊？ 哦，呢个男童咧睇咗我年纪噶啦，咁咧就5月13日嚟睇我咧，就系可能系扁桃腺发炎嘅。咁就我叫佢做咗呢个测试，跟住就卫生服务中心俾我个答复咧，佢个结果系叫做 indeterminate， 即系唔清楚，唔知真定假咁样。咁其实佢之前咧4月19日、22日都睇过我，都系扁桃腺发炎。嗰阵时咧都发烧，咁咧我都即系知道咧，佢就去咗急症室嘅，即系4月19日去急症室。咁咧就做咗个强制检测，咁啊做咗强制检测咧，当时个强制检测咧就系阴性嘅。陰性嘅，咁呢次咧13日咧就嚟咗我度咧，就係、是因為驗咗唔知真定假嘅，唔知陽性陰性啦，就即係衛生署就都係揾陳起健捉咗佢即係沙田威爾斯醫院咁樣，咁就變咗咧就住到而家噶啦。咁所有啲屋企人啊，同埋啲啲朋友啊、同學仔啊，同埋啲校長都入曬去住嗰、那個嗰、個隔離，咁就佢哋全部都知道咧，就 check 曬所有嘅 PCR 啊，同埋啲係抗體，完全個個都係陰性嘅，冇一單係陽性咯。咁即係奇怪在點解有一次係可以係嗰第一次個口水係陽性咧？嗰個小朋友跟住以後都係陰性。咁如果係咁講，即係如果照話教授咁講咧，就有啲費解啦。因為袁教授話佢可能係一月嗰陣時喺白田嗰度嘢到咧，因為佢小朋友冇乜症狀咧，就可能係即係唔知道。咁跟住佢一路排嗰啲排毒啦，咁耐唔中就排下咁，即係變咗四月嗰次 check 咧，係咪咁就陰性？耐唔中係陽性咧，我就唔知啦。咁變咗我哋都擔心，即係呢個小朋友將來點樣處理咧？咁照阿袁教授咁講咧，可能即係佢排到七月都未定嘅喎，係嘛？佢講六個月噶嘛可以。咁通常啲COVID 病入咗醫院咧，都係醫治之後咧，等佢嗰個抗體要升到某一個程度先俾佢哋出院嘅。咁但係呢個小朋友咧，完全冇抗體嘅。咁點樣？即係我哋點樣處理佢出院嘅方面咧？係咪冇抗體都出院咧？或者我哋都要一路觀察到佢七月咧咁樣？即係呢個就好大問題啦。 所以你自己覺得佢即係而家袁教授尋日嗰個結論都話係真陽性嘅，你聽落好似唔係好同意咁，係咪？ 即係呢啲係比較上難想像咯，我覺得都係，因為佢有佢嘅諗法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睇到同埋其他醫生朋友傾過都係，哇！即係所有嘅 test 都係 negative， 係唯一第一個 specimen， 即係個樣本，第一個樣本係有似係陽性咁樣，咁其他啲所有佢嘅同埋周邊嘅人，包括我哋嗰啲 staff 都係全部 negative 嘅，咁變咗就呢個係好特別嘅 case。咁係咪好特別呢？我就唔知啦。至於佢有啲 rash 嗰度咧，即係有啲皮癬咧。其實佢有扁桃腺發炎咧，好多時有啲小朋友出咗線出嗰個皮癬係唔出奇嘅。咁可能係即係好似袁教授咁講，同時間佢有其他細菌感染喺個病嗰度，所以出嗰個皮癬。咁但係咪個 covid 咧，仲喺個毒仲喺佢身體咧？就我都唔係好，即係唔係特別、 okay. 特別同意啦。 好啊，唔該曬楊超發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啊，講到佢自己睇個男童同埋今次佢對於嗰個個案嘅睇法。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張生，早晨。 你好，我是一位私家醫生嚟嘅。其實我都好多病人而家嚟問我，究竟我打唔打得，打唔打得？我就淨係同佢講，我話嗱，其實咧，啲人接種得低咧，係因為驚有副作用啦，譬如話驚中風啊、面癱啊、心臟病發啊等等。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個真正嘅數據，每日都有二十幾三十個人係咁噶啦。咁你一個禮拜有成百幾個係咁。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咧，真係認真考慮。公布下每一個禮拜有幾多個人係面癱，有幾多人中風，有幾多人心血管病，跟住你會發覺好有趣，就係150個裏邊，我當150個裏邊可能得一兩個咧係曾經打過疫苗嘅啫，而140幾個咧係冇打過疫苗嘅。但係你哋傳媒、你哋新聞係從來唔會報導，哦，今個禮拜咧有140幾個咧係冇打過疫苗，佢哋都中過風喎，淨係會 concentrate 喺中咗風。嗰幾個係打過疫苗嘅，即係我希望佢真係可以公布啲數據，等大家可以用佢哋自己去評估一下。同、okay. 埋覺得咧，講真啦，打疫苗係公民責任，因為你唔打，因為你嘅誤解，而因為你自己嘅私人嘅意見唔去打，唔信任定點，令到呢個疫情過唔到去啊。 Okay. 你感染咗，影響埋嗰啲打埋針嘅嗰啲人，好無辜噶。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公民責任咯，大家。 Okay. 我希望真係政府真係公布個數據。 好啊，唔該曬張先生。其實之前咧，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咧都係講過咧，政府咧之後每個星期三咧都會公布一啲相關咧嘅統計數字嘅。先休息一陣。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阿曼， 邀请到鍾意自由行嘅卡卡同大家分享之前同朋友自驾游阿曼嘅体验。 卡卡去到阿曼嘅太阳山睇日出，仲有去山顶露营啊！ 另外更参观古城同埋海边渔船城市啊！ 阿曼除咗沙多之外，仲有悬崖河谷睇噶。 当然唔少得阿曼嘅首都马斯克特嘅景点分享啦、啊！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多散户挨緊價位咧，再用溝淡嘅辦法嚟希望翻到家鄉。但你嗰只股票已經買錯咗啦，一買佢就跌，溝貨分分鐘係第二個錯誤咯。 我唔係好中意溝，越溝越低，有時啲股票，或者有錢用動用啲錢買其他啲強股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咧就罕憲咧有關於呢一個公職人員宣誓嘅條例，咁啊規定區議員咧就要宣誓咯，呢個咧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啦。咁啊宣誓嘅內容咧就係要擁護基本法啦，效忠特區啦。咁而家就話咧係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咧係會授權做一個嘅監誓人嘅。咁啊當局之前咧都話都要研究咧成個宣誓安排一啲嘅細節咧，就話會盡快公布等等嘅。嗱見到呢段時間咧都有一啲嘅區議員咧就係選擇係辭職啊嚟。咁尋日都見到有區議員咧係唔同原因嘅理由啦去辭職嘅。對於其他嘅區議員嚟講，佢哋嘅考慮係點咧？選擇離職或者留任嘅考慮係乜嘢咧？如果留任嘅話，佢哋喺工作上或者成個運作上面又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咧？咁請嚟唔同嘅區議員咧，轉頭同我哋傾嘅。先請嚟咧就有新民主同盟輪任召集人任啟邦，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任启邦，你是大埔嗰边嘅啦嘅区议员啦。 系， 想先问一下就系新民主同盟，你哋而家系咪决定全部都系会宣誓嘅？系 嗱，应该咁讲啦，我哋即系原本有即系18个区议员啦，咁就我谂即系我谂报道都讲到啦，就我谂接近一半嘅区议员同事，我哋嘅党里边嘅一半嘅同事咧，都因为唔同嘅理由。去辭職啦，包括可能有啲家庭啊，或者一啲個人嘅因素咁樣。咁我諗即係剩下落嚟嘅即係九位嘅同事，我哋都九位嘅區員咧，我哋都會係即係進行宣誓嘅。咁係啦，呢個係。 你哋有冇預計過即係宣完誓之後都你哋決定宣誓啦，但係都有可能係唔過嘅喎，因為都要經過監誓人嗰關啦。咁你哋有冇預計過唔同嘅情況嘅可能性？又如果真係被DQ？等等咁会点样咧？咁有冇预计过咧？有冇准备过咧？ 我当然有去听过啦。咁但系我谂我哋即系我哋新民主同盟嘅角度就系话，我哋过去都一直喺即系地区即系叫做扎根地区啦。我哋个党嘅口号都咁讲。咁我哋地区嘅工作为主，亦都大部分以往都系譬如新界东或者小部分嘅同事新界西。咁即系当喺呢个评估个风险嘅时候，我哋亦都唔系话去到最自然嗰班朋友咁样。咁所以可能就嗰、那個即係叫嗰條線上面咧，就未必會越過得到。而同時間，我哋喺參選區議會，即係2019年區議會選舉嘅時候，我哋都有簽到確認書啦。而當中我睇翻即係相比較嗰個內容咧，其實都係即係擁護基本法話即係叫效忠特別行政區政府。咁呢個其實喺我哋嘅宣誓嘅喺2019年嘅確認書即係參選嘅時候簽署咗嘅確認書，其實都當中亦都有我睇到當時能夠都入到閘啦，參到選啦，甚至都能夠即係成功2020年開始就即係上任新一屆嘅時候即係我哋就會覺得都唔係一個即係大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當然你頭先講話有冇一個預算咁當然，因為條線究竟點樣畫，畫喺邊度，或者譬如好似即近日有網上媒體都講到話，究竟你係咪參與過初選或者支持過初選，或者協助過初選都有問題咧？又或者嗰條線究竟你話譬如話對國家香港整體利益嘅行為即係呢個即係所謂有一個損害，究竟點為之損害？提出我哋議員提出一啲。同政府不同嘅意見有冇問題？嗱，呢啲線我哋都唔係好掌握得到啦，咁樣。咁呢個當然我哋有討論，不過我哋即係討論完之後，我覺得我哋嘅方針或者我哋過去工作嘅即係目標，其實都係地區工作為主咧。咁我相信就即係過關嘅機會係會有咯。 所以你哋預計你哋應該全部都係過關，會唔會有可能係部分過得，有啲人過唔到？如果係咁，你哋又會即係所謂齊上齊落，定係點樣應對咧？咁同埋會唔會諗過你哋就算留一低嘅時候，成個譬如工作上啊或者運作上面有冇啲乜嘢要改動嘅咧？ 因為以往我哋有立法會議員啦，咁即係范國威啦，咁范國威即係過去即係一喺立法會裏面一定係討論全港嘅事務，或者係討論啲即係相對比較政治嘅議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集中咗喺即係現在我哋咁多區議員都係集中咗喺地區上面嘅工作，咁我相信就會係持續翻喺地區裏面，即係所謂民生事務會集中一啲。咁當然你話啊而家嗰個政治環境容唔容許我哋去講更多嘅政治議題咧？咁樣咁其實都好難去喺政治議題上面有可以有發揮空間。咁我相信都會留守喺地區，即係堅守喺即係地區民主派嘅陣地裏面咧，係去工作。咁即係換言之就話我哋都會繼續做翻真係地區民生嘅工作，而相對應該會比較少係。喺政治立場或者政治嘅問題上面係去即係工作咯。咁但係係咪等於唔關注咧？我相信又唔係。咁但係我諗呢啲表態，即係自從畫咗呢啲紅線之後啦，無論係國安法，亦或係呢個即係呢個宣誓嘅制度之後，咁當然呢個某程度上係會影響咗我哋一啲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唯有迎合呢一個嘅情況之下，我哋會作出一啲嘅轉型，即係話即係叫做轉向，可能集中地區服務會多一啲呢個咁嘅情況。 Okay. 整體你對於成個區議員宣誓嗰個方式，而家就係話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係有一個監誓人嘅，你點睇咧？由整體， 其實呢、這個老實講，我哋覺得呢個無啦啦整出嚟嘅嘢，其實我哋都覺得好似多此一舉啦，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喺區議員嗰、那個參選嘅時候已經有呢個確認書啦。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如果我當中我哋有任何嘅違反，咁其實我即係都政府都可以喺嗰度已經係做一啲功夫嘅時候，咁仲需唔需要呢個宣誓咧？咁至於你話由民政事務局長定係由邊一個官員去做監誓，其實到監誓嗰個其實都唔係話事嗰個啦。我哋咁我相信最終亦都另有部門去決定嗰個人是否能夠成功宣誓。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形式上嘅即係安排。 有些消息就说即政府都可能研究如果被 DQ 的区议员要追回一薪酬，这个你们有没有即考虑过这个？ 当然有去想的，但是我想我们这样看就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在这一届2020年1月1日起上任的时候，其实过去我们的工作都是集中在地区服务，譬如说抗疫啊，帮我哋帮手购买啲口罩，或者派啲口罩俾啲街坊啊，防疫用品啊，亦都有帮政府做一啲即係派发防疫包嘅一啲工作。咁我觉得呢啲咁样，其实你话即係搞社会运动，咁其实都冇乜点样搞，冇得搞添。咁所以我相信就呢、這个都系我哋工作，亦都我哋支付咗，譬如话我哋人工之外，譬如话另外一啲津贴。 Okay. 我哋已經租金、人工都出咗，咁點解會可以追得翻呢？咁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樣啦。 好啊，同我任啟邦咧傾到呢度。任啟邦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嘅輪任召集人嚟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当局研究将适合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年龄降至12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降低年龄门槛对接种疫苗的进度不是帮助很多，因為18歲以下人士佔總人口只是 9%， 相當於60萬至70萬人。他期望有教會背景中學的宗教領袖可以發揮作用，令到年輕人主動思考打針，而並非被動去做。劉宇龍建議，疫苗接種率達到70%至80%的學校可以全面復課，甚至可以無需戴口罩。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戴德正認同接種疫苗可以在學生層面去討論，好過直接宣布政策就立即去做。 他又说较方便的做法是由外展队到校接种，推动力较强。政府将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刊宪，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将会获授权出任监誓人。条例列明，律政司司长可以以立法会或者区议会议员违反誓言或者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提出法律程序，有关议员会即时自动暂停职务，直至法庭对有关诉讼有最终决定。律政司亦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法律程序，如果法庭裁定某议员某日开始失去议员资格，就由那日起不再享有任何相应待遇，包括薪津等。另外，去年参选立法会而被裁定提名无效的岑浩辉、袁家慧、梁访维和郑达雄区议员席位都悬空，其中梁访维和郑达雄早前已经辞职，岑浩辉和袁家慧因为涉及六四集会案被判监超过三个月，丧失区议员资格。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属于输入病例。在无症状感染个案方面，内地增加25宗病例，当中有两宗属于本土个案，两名患者分别来自辽宁和安徽。内地单日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累计至今90,944人确诊，4,636人死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安全内阁一致批准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各部长同意接受埃及提出的双方无条件停火的协议，具体停火时间有待确定。声明说，在就是否停火举行的投票之前，安全内阁部长听取国防部门对今次军事行动取得成果的汇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酷热，但系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43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10.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3点，升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5.5跌13.5，阿里巴巴209.4升3.4，美团276升2.6。周黑鸭系报10.08，系升1.8。创科实业133跌1.6，小米集团28.1升7.5，盈富基金28.78升1.6，中国平安81.55系升5，京东集团289.6升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币6.433。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6，升268，港金现价报17,35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69美元，卖出1,87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呢个新田公路啊，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塞到系米布龙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段快线有意外啊，咁啊龙尾塞到系米布龙。而港岛咧山顶嗰度嘅马纪仙峡道，之前上山方向近住嘉惠园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咁但系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啊排翻落去红棉路啊。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去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都好长，龙尾排到去接近呢个培正道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去到里安苑，即系过咗汇景花园嘅。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东山台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嘅。九龙啦，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坟场至到苏屋村段都系多车啊。观塘嘅秀茂坪道，咁啊近住宝达村至到晓光街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转落去九龙湾之路咧，现时都系好多车下噶。咁啊龙尾啊排到去码头附近。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去到骏景园段咧，仍然系交通繁忙啊。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一段咧，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咧就打算修例咧，针对一啲起底嘅行为，能唔能够解决到而家嗰种情况嘅咧？立法会议员啊，麦美娟， 私隐专员而家系冇牙老虎，嗰、那个修订咧，赋予咗专员检控同埋调查权力。 大律师啊，蔡奇， 唔系一个最治本嘅方法咯，赋予翻市民咧，佢哋有个权力要求中介平台移除翻呢啲嘅资料，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2021年5月21日，袁国勇子四岁男童属真阳性，或于1月已受感染。 唐英杰就审讯不设陪审团提司法复核，法官拒批申请许可。 本港失业率回落至6.4%。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都讲到有关于区议员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要求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的集项条例修订条例就今日刊宪嘅，咁啊，即系话嚟紧都会有一啲嘅安排咧，就会系区议员要宣誓嘅。头先又同其中一位新民主同盟嘅区议员咧倾咗，任启邦倾咗啦，都请咧其他不同嘅区议员同我哋讲一讲佢点睇嘅。有自由党中西区区议员杨哲安，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杨哲安，你点睇今次宣誓安排？你应该都会去宣誓啦，系嘛？ 当然啦，我哋觉得应该做嘅，咁就政府之前都未喺立法会通过表决之前，我哋已经全部议员咧去信政府话，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宣誓先咧？因为我哋睇到过去嗰一年半咧，区议会嗰个运作咧真系被瘫痪嘅，咁好多我哋觉得不能接受嘅行为咧、发言咧，都陆续越嚟恶化，咁就我睇到市民对区议会嗰、那个。声誉的睇法是越来越低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宣誓其实挽回一点点的声誉， 即係俾到市民知道，其實咧，無論你上一次投票投俾邊個，無論你嘅政治光譜企喺邊邊，其實我哋作為一個議員，當值嘅議員咧，我就係有責任服務所有人嘅。 嗯， 就唔係好似選舉嗰陣時，選舉一場比賽，選舉嘅目的好簡單，你就想攞多個對手嘅票啫嘛。 嗯， 咁但係選咗啦，你贏咗啦，其實嗰個責任咧就係要服務所有嘅居民。 嗯， 就無論你係有冇投到票，你係咪香港居民？你究竟是企邊邊？我哋都應該有責任服務你。咁呢個宣誓希望可以俾到市民呢個信心咯。即係遇到問題嘅話，佢揾我哋咯。咁所以我哋絕對一定會宣誓。 嗯，咁你預計即係呢一個宣誓咧正式落實咗之後咧，喺區議會入邊嗰個情況有啲咩改變咧？又 首先，我相信有一班會係辭職啦，有一班辭職啦，有一班就可能被 DQ 啦。咁我相信我哋團隊自由黨一定冇喺呢個範疇入面會被影響嘅。 嗯， 咁所以可以講話宣誓過咗之後，剩翻嘅議員其實就係企喺度，即係當議員咁樣去服務市民。真係我希望透過今次咧，第二時未來嘅參選人都好啦，或者考慮緊嗰啲咧，要了解做一個議員唔係好輕輕講幾句口號，攞咗票就搞掂。 Okay. 你是要有几年的承诺是服务市民的，即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今次的关键。 嗯，会不会即是刚才你讲到有一些已经走了，即是离了职，也都有一些可能会被 DQ， 剩下来的区议员和你会不会可能合作上面会多一点呢？因为之前就可能你是一个少数，作为即建制派来讲，那又也都有一些区议员就说接下来可能一些政治的议题都不讲了，那你们如果多一些民生上面的议题，你们的合作上面 会多一点呢？ 有噶，其实不嬲都有噶。讲到环境卫生，即系交通治安嗰啲咧，其实我觉得区议会入边应该系讲呢啲嘅。咁只不过过去一年半咧，就真系成个议程啊扯到扔咗出大海咁。 嗯， 又要调查警察，又要喺度侮辱官员咁。咁而家回复正轨系啱嘅。 嗯，而家你了解到中西区多唔多议员系已经辞咗职？ 我成日就见到四张空凳啦，已经。咁十五个，我哋区中西区算系少啦，十五个议员。咁我系唯一一个叫做建制派啦。咁就但系近几个月，其实你已经有四张空凳啦。咁俾咗个压力我哋，反而就系因为嗰、那个十五个人之中，我哋要过半数先至可以在席开会嘛。 嗯， 咁嗰四個咧，又空凳，但又唔辭職，有啲又唔政府未 DQ， 咁俾咗個壓力就係我哋全部坐定定啦，即係去洗手間都未必得啦，因為一離開張位就可能唔夠半數嘛。 嗯， 咁反而你實實在在辭嘅辭職 ，DQ 嘅 DQ， 令到大家有把眼望清楚，究竟有幾多個在繼續喺度做，反而就係想睇下政府幾時進行補選啦。 嗯， 因為好多市民其實過去咗一年。松啲咧，都唔知喺边度问政府或者问议员去攞，例如口罩啊，嗰啲酒精检疫啊，咁呢个我觉得系最紧要民生嘅问题咯。 但系真系辞职，以你所知，你因为头先你讲嘅空凳，因为佢哋未辞职噶嘛。但系你头先你即系我嘅问题就系话，有几多系已经辞咗职咧？以你所知呢、這个， 我了解已经有两个噶啦。 嗯， 系啦，咁有一个流亡就好似冇講到辭職，但我就唔係，我都係睇新聞先知嘅啫。因為我開會嚟到就見到空凳，咁啊民主席就話：咦，佢喺唔喺度啊？咁佢又話唔知喺邊，所以佢哋好似有少少開始包庇大家咁咯。即係講到直係個玉龍門都喐到咧，話係請病假唔使醫生紙，我就覺得係天方夜譚。香港所有嘅公司都，你请评价都要升纸啊？点解议员可以唔得咧？即系咁，我觉得可能有啲问题出现紧，但我就身在局外啦，即系唔系呢个 DQ 风波或者系辞职风波，咁所以就尽量紧守岗位咯，做好自己嘅本分先啦。 即系如果有即系嚟紧，唔知啊，会唔会啊，陆陆续续可能喺区议会都有一啲嘅区议员辞职嘅时候，或者头先讲到 DQ 嘅时候，对于成个区议会嗰个头先开会嘅情况啊、工作啊、运作啊，会点样发展落去咧？你自己预计，或者会唔会到最后可能好多工作都会落咗去你嗰度咁样？你自己或者有冇谂过又要兼顾埋其他选区嘅一啲工作咁样咧？又 咁嗱，理性嚟睇就系代表性系细咗嘅。因为始终你代表某区嗰个议员已经不在位， 咁嗰啲市民嘅一嘅聲音嗰、那個日常見到問題點樣去反映俾政府咧？呢、這個係唔理想嘅，真係唔理想的。 嗯， 但如果我哋繼續留在為中嗰啲市民，如果係可以幫到手，去幫手咯。例如、我自己喺麥當勞度，雙數就係山頂嘅，單數就屬於係中環嘅。咁、中環個人都公開地宣布走咗，離開香港，永遠唔翻嚟。咁佢啲居民其實我服務開一條街，咁啊冇分左右嘅，都係隔離鄰舍。咁派開口罩派埋俾佢哋咯。有問題，例如交通堵塞嘅問題，咁啊諮詢埋佢哋咯。咁以前就有少少好似有啲議員會話你做咩踩過界啊？係咪喺嗰邊搶人啊？咁而家反而就冇咗呢個聲音。咁啊反而仲順暢咗啲。但係成個區係好大嘅，我幫到手可能都喺個邊界嗰度咯。但係可能政府要重組成個區嗰個劃分點樣劃噶啦，即係呢個。都幾嚴重 㗎，就暫時好似都冇話有聽到有補選啊嗰啲咁， 聽唔到，因為講真，我覺得而家係即係香港史無前例嘅一個辭職或者 DQ 潮啦。 OK， 咁又唔知道幾時會 DQ， 幾時要辭職喎。 嗯， 咁政府如果負責任政府就應該計啱數，然後 set 一個時間表，幾時知邊日咧，空咗幾多凳咧？就一定要補選啦，冇可能可以無了期咁等噶嘛。 Okay. 有關咧，即係宣誓嗰個具體情況，而家都未知啦。不過見到之前有啲報道咧，就引述啲消息，就話咧民政事務局局長咧就可能會用一個嘅追索權咁啊，去睇翻一啲區議員過去嘅言行係咪有違反呢一個嘅宣誓內容啦。咁就去信俾區議員要求佢哋解釋嘅咁。咁如果解釋可能唔被接納嘅話咧，就會去裁定啦，係咪去褫奪佢嘅資格啊？即係所謂 DQ 啊咁樣嘅。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或者具体俾人哋解释嗰个期限啊，要点样啊？咁你又点睇咧？呢、這个又， 我觉得成件事咧，政府一定有责任要解释点解今次要一个议员赢咗个选举之后，先至加一个咁嘅要求。嗱，我唔系话我反对呢个要求，我觉得系要解释清楚。最理想就系咧，当一个人去选择去唔去选举嗰阵时候。佢已經知道咗，假如我係勝利嘅話，我係要宣誓嘅。呢個係我覺得最啱嘅做法。但係今次我相信啦嚇，係同國安法有關啦。咁國安法來臨咧，係喺選舉之後嘅。咁所以政府真係要解釋清楚，令到市民或者係啲議員或者係諗緊第時選舉，喂，咁我第時選舉會唔會又加多幾個條件落去咧？咁即係要解釋清楚，呢個係咪一個一次嘅做法啦？定係第時可能政府覺得，喂，我唔中意個選舉結果，我就加啲條件咧咁。咁政府解釋清楚啦，咁我覺得市民咧同埋議員咧，議員接受當然啦，唔接受就離開啦。咁但係市民應該要係明白到點解今次咁特別要喺選舉之後贏咗之後做緊議員嗰陣時要附加呢一個要求，呢個我覺得解釋清楚係最緊要咯。 但你贊唔贊同咧？即係你贊唔贊 同？ 我意思有個追索權喎，意思係即係佢而家 追索權我諗如果你睇下追索幾耐啦，如果你係追索喺國安法成立之前，咁嗰個理由可能要好強先得咯。如果係成立之後，咁我都明嘅。咁你成立咗個法例啦，有條法例，咁你梗係追索翻法例一成立嗰刻，開始計數啦。咁睇下幾耐啫，你追翻十幾廿年咁梗係唔得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係喺個法例邊一刻有一個真係一個好好清晰嘅分水嶺，咁大家都會清楚咯。 好啊，唔該曬楊志安，同你傾到呢度。楊志安咧就係自由黨中西區區議員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钱玛丽的《穿 cancel 的女人》成日被读者拎来和美剧《色欲都市》比较，可想而知她都会男女的爱情线是最有睇头的一面。但这个由1977年连载到1984年的专栏，有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她侧写了当时中产人士对于中英主权谈判的忐忑心境。 钱玛丽和她班朋友在中环翻工，穿戴名牌，一开口就是中英夹杂。她追求财富地位，但更讲求文化品味。在她们眼中，缺乏品味的有钱人只是能够算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这样一群代表了香港精英阶层和中环价值的人物， 在面对九七回归问题嗰阵，各有各嘅忧虑。 喺前马利嘅朋友入面，有人话佢开始全心全意揾老公，咩国籍嘅人都愿意嫁，净系想走咗先算。亦都有人话，如果大陆收翻香港 ，Landmark 嗰啲商店会变成点？会唔会通通都变咗做友谊商店？ 以前马利就需要北上公干，同中国人直接沟通合作。不过佢一直以香港人嘅眼睛去看待佢哋嘅语言、衣着同行为。每一次嘅接触，换嚟嘅唔系文化融合，而系更坚固咗佢作为香港人嘅自豪感。 嚟到2021年，英国早就已经将香港嘅主权移交俾中国。置地广场入面的名牌商店仍然屹立不倒，但是主要的消费群已经不是香港人。当年移居了外国的香港人有些曾经回流，但是今年香港又爆发了另一波的移民潮。如果真的有钱玛丽这个人，现在他应该已经年过60，不知道他又会怎样看待香港，又会讲出什么字字珠玑的吐槽金句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穿 cancel 的女人》，作者钱玛丽，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行开深水埗咧，俾啲电脑中心附近咧，有冇留意一个比较大嘅地标？咁啊，都好几年噶啦，十几年噶啦。那个地标咧就系一个中间好似有个圆形嘅地球，一个比较大嘅银色牌咁样嘅。咁啊，叫做数码资源。咁啊，呢一个嘅设计咧，最新嘅进度就系话喺区议会咧系正式通过拨款，系要拆除呢个装置。呢、这、一个嘅数码资源名嘅呢个雕塑咧，就喺2004年嗰阵咧就开始喺深水埗出现嘅。你自己会唔会系深水埗嘅居民都有留意开呢一个嘅装置咧？咁对于最新佢话要拆除佢啦，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嘅，请一位咧嘉宾同我一齐倾嘅，有深水埗区议员刘家恒，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家恒，点睇啊？系咪你提出嘅区议会话即系拆咗呢个数码资源雕塑？点解咧？又 呢份文件咧，系我同李文豪议员同埋其他几个议员一齐上交去区议会嗰度要求，即系拆除呢一个雕塑嘅。咁点解当时会有呢一个谂法咧？其实呢一个雕塑，第一，即系佢个设计其实本身系有问题嘅。即系如果有行开或者深水埗嘅街坊都会知道啦。即系呢个雕塑本身除咗大之外咧，佢仲系一个好似有個水槽定花槽咁嘅設計咧， 即係個底部嗰度， 係啦，嗰度係又唔係有水嘅，又唔係有其他設計嘅，佢就係唔知點解有條凹咗嘅坑喺入面，咁變相咧呢度成為咗一個即係垃圾池，即係以往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垃圾，甚至乎依家咧即係都唔係一段時間，都比較耐嘅時間，其實好多即係搬頻嘅一啲街站啊，佢會將佢嗰啲易拉架咧就搭到成個鎮咁樣嘅。咁佢哋收工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搭咗落嚟嗰啲支架，佢用啲膠紙支住咧，係知道成個呢一個數碼資源嘅雕塑都係。咁、 okay. 呢個就除咗係影響咗個外觀，同埋即係有垃圾會影響咗呢個衞生環境之外咧、其實好多市民反映，其實即係呢一個雕塑佢打到又大，又引咗一啲嘅寬頻嘅街站喺度擺賣嘅時候咧，其實會阻街嘅情況非常嚴重。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就係我。點解我哋要想拆咗呢一個地方？ 但點解當初呢個設計會出現嘅咧？ 呢一個咧，其實就係追源溯始，就去翻2004年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區議會嘅市區小工程嘅計劃入面嘅一個撥款嚟嘅。咁、當時咧，呢一個數碼資源嘅落成，其實就係希望即係為一個當時去做緊嘅一個香港電腦節2004嘅一個聖誕活動咁樣啦，咁當時即係除咗有呢個雕塑落成之外咧，其實都係有其他嘅配套嘅，即係佢喺區議會嗰個撥款嗰度咧，即係仲有派一啲小禮物啊，又或者係嗰啲開幕儀式咧，總共夾埋用咗嘅錢咧係即係有超過120萬啦，即係喺之前我哋個會議上面有問過民政處嘅同事嘅，咁佢就話呢一個雕塑佢個造價咧就約120萬嘅，但我哋翻查記錄之後咧，即係除咗因為佢其實唔係淨一個雕塑嚟噶嘛，佢係為咗個電腦節而做嘅 其中一樣嘢啫。咁其他再有嗰啲開幕啊嗰樣嘢加加埋埋咧，又睇翻當年嘅立法會文件，其實佢係用咗大概160万左右嘅。 Okay. 嗯，咁如果而家話要拆咗佢啦，個工程要我見話都要10几万喎。最快係幾時開始啊？同埋即係佢而家唔整都整咗喺度啦。再拆嘅話，可能有工程又影響附近啲街坊嘅喎。呢、這個都 其實。如果佢本身即係我哋立場咧，佢本身係製造咗一啲地區嘅問題，而喺你唔拆除嘅情況之下，唔能夠解決嘅話，我覺得係即係應該要拆咗佢嘅。咁係即係如果佢本身係設計得好靚，又即係個配套上面可能其他政府部門係可以處理得好嘅話咧，我哋係都唔會選擇係拆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今次嗰、那個撥款咧，我哋係用咗13万啦。咁我都有追問過民政署嗰邊，咁佢哋咧就係、是、個回覆就係、是、會點樣拆除咧？佢因為其實你好明顯就見到嗰一個雕塑係分咗幾個部件嘅。 OK， 咁如果要拆除嘅話咧，佢都係會用部件形式逐件拆除，而唔係即係可能用啲即係機器去。作爛曬佢，製造一啲不必要嘅噪音，咁希望就係可以令到到時移除呢一個雕塑嘅時候，嗰個影響做到最細嘅。 嗯 ，OK， 好啊，咁啊，唔該曬啊，深水埗區議員啊劉家恆啦，講到咧有關於深水埗呢一個嘅數碼資源嘅，咁啊呢一個咧就而家話數碼資源應該最快咧就係7月咧係會動工係會清拆噶啦，咁啊見到之前有啲區議員都預計啊可能係大概要拆除嘅費用咧都係要10几万左右，咁亦都招標亦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啦，咁啊都不過講到咧如果要拆除嘅話咧，可能咧都會為個工程咧帶嚟一啲嘅聲浪，因為附近都有唔少嘅鋪頭啊等等嘅。咁啊呢一個嘅數碼資源講下咧，就係喺2004年嗰陣咧，就係喺深水埗嘅桂林街嘅電腦中心附近咧，係出現嘅。咁啊當時頭先都講到咧，因為嗰個作品咧呢個嘅設計咧本身咧就係有一個嘅槽，咁啊就頭先都講到佢又凹咗落去咧又冇水啦，咁所以都有啲嘅垃圾咧喺度出現啊，咁啊成為頭先啊劉家恆講到啦一啲嘅垃圾擺賣嘅地方啦，咁亦都咧係有唔少嗰啲嘅寬頻嘅推銷員咧喺度聚集等等嘅，造成一啲問題。聽下你電話先，有鐘太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 系我就觉得咧，就打疫放宽啲嘅年龄咧，就系好嘅。因为而家咧都有4岁嘅儿童受到感染啊，咁政府都想多人嘅打疫苗，所以佢嗰啲年龄降低到10几岁，我觉得系要嘅。咁、你多啲人打嘅效用就好啲咯，系咪啊？咁但系咧都系要市民配合。如果市民踊跃去打疫苗，咁嘅成功率，大家抗疫成功嘅机会就大咯。所以我都希望多啲市民打疫苗，配合政府咯。 OK， 好啊，唔该晒钟太，多谢你啊。钟太亦都讲到希望多啲市民打疫苗啦，亦都对于降低个年龄门槛咧有佢嘅睇法啊。咁啊，多谢晒钟太。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咯，跟住就下个礼拜先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咧，都想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是72%，仲有一个警告信号嘅，就是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啊。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